1980年12月，英国云达斯咸森林区 Randalls Ham Forest 发生咗一宗英国史上最大宗嘅 UFO 目击接触个案。 My first thought on it was a possible aircraft crash. There was a color scheme of red and yellow and some white light. That's the reaction they get with chemicals. The unexplained phenomenon is headed for Moscow. 1980年12月27日，博圣地之后第一个凌晨3点钟，两个空军基地的巡逻人员做例行检查的时候，在 RAF Woodbridge 皇家空军基地后门闸口目击到有不明来历的神秘光体。 The craft itself measured approximately 9 feet by 9 feet, triangular in shape, and had no cockpit. As far as I could tell, there was no windows, just this very highly shiny black glass-like material. 这位目击的军人 James Paniston 形容眼前的是一只9尺乘9尺三角形，没有驾驶舱，没有枪，一只好像黑色玻璃质地的飞碟。 And I think the most fascinating part of it, at least as far as I was concerned as the investigator, was the fact that this had identifiable inscription symbols on the side of it。 而最令 James 惊讶的就是他发现到有不明的符号刻在碟身。 We had a controlled landing. Apparently, there was no crater. We also had a craft that was able to take back off with absolutely no sound, which tells me high technology. 他说飞碟的升降是完全受控制，而且无声，令他想起这只一定是科技非常先进的飞碟。 Explain it. I can't. 几名军人之后马上向上司 Charles Ho 查理斯克特上校汇报，正当大家仲怀疑紧事件嘅真确性时，喺第二日，1980年12月28日，神秘光体再次出现。今次 Charles Ho 亦都亲自前往现场，佢亦都亲眼目击到同一只不明飞行物体。呢一只不明飞行物体亦都向住佢哋发出一条光柱，然之后再飞走。查理斯克特之后亦都即时将呢件事汇报到英国国防部。在这20多年来，英国国防部不但只没有否认这件事，反而不断作出跟进，所以云达斯咸森林区 UFO 接触个案被誉为世界上首宗政府承认的 UFO 个案。而在2002年11月，英国国防部亦都公开了22年来这宗个案的所有报告。到底这些报告的内容写了什么，同埋外间对这件事有什么小道消息呢？ 不明来历 Apache Special。 This is something you do not talk about. 星期六晚9至11，清晨9:03。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making a broadcast bringing you extraordinary events taking place. Apache 109, 不明来历 It's an organic life form. Apache Special. 欢迎你来到职场903的这个 Papa G Special 不明来历啊。咁今日呢有云海啦。 Hello, 喂 ,Papa G。咁喺个节目未开始之前呢，就因为上个礼拜其实呢就大家即係云海都讲咗好多事实俾大家听㗎，咁但就唔系事实全部。 点解呢？ 上个礼拜你就有啲嘢唔想讲唔想讲。今个礼拜一开始你有简单而隆重嘅仪式。咁你就要宣誓啦。就要不但只要讲事实啦。你都要讲事实嘅全部㗎。 系啊，啲咁嘅 会唔会咧？今日你会唔会讲事实全部咧？ 行翻我哋尽快开始啦， 系嘛？咁同埋今日咧唔好行开啦， 系 即系11点前咧喺心理移动之前咧，咁就会话俾你听一件事， 一件新鲜嘅事， 一件好新鲜嘅事，即系上个礼拜发生咁嘅，当然牵涉呢个 UFO 界噶啦， 系冇错冇错。 咁啊，阵有个 website 俾你睇咧，你一睇上去咧。你肯定个下巴会即系跌一跌咁样， 跌少少啦， 跌 少少啦。 咁我前晚睇咗，我都跌咗一跌噶， 少少啦。 即系啊， 哇，系少少，系唔讲住， 唔讲住， 唔系讲先， 唔系特登嘅，即系云海系铺排，佢话特登要即系后边讲系嘛？ 唔系因为咧，我要顾及一啲咧，即系上网听紧嘅人啊。咁如果你而家即刻要睇， 好分散佢嘅注意力， 系啦，冇错啦， 因为佢睇咗我就听唔到， 系啦。 即系你哋睇皇马可能系， 系咁样， 系做咗皇马对中国啊嘛。咁唔紧要啦，中意听 UFO 嘅嗱，而家今日嘅。就喺近期咧，按我哋嘅時間表咧，今日應該係最後一次 UFO 嚇， 係嘛？ 有啲咁嘅事， 唔係下次講細啲啦嘛。 唔係中間都有啲，即係嚟緊十幾集啦嚇， 咁啊 都會有啲講 UFO 嘅。 嚟啦噃， 嚟啦。 係咁啊，頭先嗱呢件事咧，聽咗一個少少嘅簡介啦，咁就係講咧，英國咧喺呢個 Woodbridge 咧喺呢個Randalls Ham Forest 啊，係就喺嗰度咧發生咗一個係。呢個世界上即係佢有歷史以嚟咧，英國歷史以嚟呢個係最多人講嘅一個 UFO 個案嚟， 係同埋係最官方承認同埋最多 官方人员涉及目击， 即系英国人就大方啲啦，真系，即系即系话俾你听下真相啊！ 冇错冇错， 即系唔好收收埋埋、冚冚埋埋。 啱，同埋你谂下呢件事只系发生喺1980年，嗯、即系如果你讲紧要开放呢啲档案咧，其实可以唔冇咁快嘅，但系佢都肯讲。但系咧，我哋首先唔好讲个档案先， 首先唔好讲档案，讲讲你今日嘅签名行动先。 唔系，首先要讲下咧，就系咧，成件事由未档案未即系公开之前啦吓。嘅傳說或者當時有呢個報紙報導啦，或者當時有呢個軍人自己講翻出嚟嘅 case 咧，成、個最即係仔細嘅過程係點樣？ 係啦，咁啊混合成個嗱，係成沓嗰個檔案咧拎曬入嚟啦，咁同埋啲小道消息喺你個腦度啦， 係一個小道消息應該會嚇親人 㗎。嗱呢件事咧就喺1980年咧，就係12月26號， 冇錯嘛， 27號發生㗎嘛，係嘛？ 原則上係 Boxing Day 同埋即係再後一日。 係啦，冇錯冇錯。 咁就有啲軍人咧就去巡邏嘅時候啦， 冇錯。 咁就見到一個咁嘅不明飛行嘅光體嚟， 冇錯嚇。咁嗰陣時其實好得意嘅就係你諗下，如果以當地嘅環境嚟講咧，要解釋一番嘅就係點解咧？當地嘅環境雖然係嗰個叫做 Woodbridge 嗰個皇家空軍基地啦，一個所謂嘅木橋嘅皇家空軍基地啦。 有冇去過現場咧？ 冇嘅。 你冇今次冇去過現場？ 今次冇去過現場，你唔可以將我所有地方我都去曬㗎。咁而嗰個地方咧，除咗個森林區，除咗個皇家空軍基地之外咧，其實咧佢另外隔離咧，即係好近嘅啫，都係另外叫 Bentwater 嘅一個空軍基地嘅。咁其實成個區域咧，原則上咧係比較複雜㗎，因為咧呢幾個空軍基地咧，唔單止係英國國防部有負責啦，其實係美軍都有駐守嘅， 但美軍係大佬添。他去了人家的地方仲要做大佬，仲要 head 住嗰班英軍。 其實就原則上唔係， 係咩？佢但佢個兵帶裏邊佢話係，佢話 in charge 係美軍。 佢咁樣講咯，但係國防部英國國防部都話嗰啲嘢係佢哋 in charge 咯。咁佢就因為佢英國地方啊嘛，而另外成個基地嘅系統其實咧都係隸屬於咧北約嘅。 但呢個唔係一啲咩，譬如好似 Area 51嗰啲好 secret 嗰啲基地。 佢有部分嘢係 secret， 點解咧？因為佢當中嘅美军基地嗰部分呢原来是有传闻啦，因为公开冇承认过，就是有收藏过短暂的核武导弹呢，是在经英国那个地方收藏之后呢再运去其他地方的。但事件就是在1980年的12月26号啦，咁 Boxing Day 个凌晨啦，即早上的3点几啦。咁当时其实有几个啲巡军啊，所谓夜晚通宵间嗰啲啦。 巡军 係啦。咁就望到嗰、那个所谓嗰、那个木桥空軍基地啦，嗰、那個入邊嗰邊嘅森林區咧嚇，就有啲好大嘅白光喺度閃下閃。 但我睇嗰個帶嘅時候咧，佢形容嗰個地方咧就係一啲好，即係好多樹。 冇錯冇錯， 即係好空曠啦，當然冇即係高樓大廈嗰啲啦，即係好平坦，係空軍基地。 係啦，冇錯。 咁好多樹，同埋佢有好多嗰啲射燈嗰啲塔啊。嗰啲， 你講緊啲咩燈塔？你講 啲燈塔 係。其實咧，佢咧呢個燈塔咧，就係一個啲人去 challenge 呢件事嘅嘢。係 啦 係 啦 係 啦。 其實個燈塔咧只係一盞嘅啫。個燈塔咧離開個空軍基地有5公里遠。 其實但係個燈塔係嗰啲即係圍繞住個地方射嗰啲嚟㗎嘛。 係啦，即係360度咁轉，係俾海上嗰啲人睇嘅燈塔嚟。咁個問題就係呢一個再後講點解啲人會覺得呢樣嘢係同有有關，但其實冇可能啦。咁當時見到呢光喺度閃嘅時候咧，其實當時嗰班秦軍咧就覺得係驚一啲嘅空軍或者一啲其他嘅戰機係墜毀喺嗰啲森林區嘅， 即係都可能係一啲間諜嘅飛機啊。 佢哋係都咁樣驚咗啦，即係總之係有所謂嘅軍事基地嘅嘢係墜毀咗啦咁樣。咁咪照通知上司。咁話喂，我哋可唔可以入去睇睇發生乜事先？因為而家都即係閃得好勁咧入邊咁樣，咁啊得到批准啦。咁嗰幾個嘅3至4個嘅所謂嘅秦軍啦，就開咗喺嗰個空軍基地嘅西閘，即係所謂嘅後門嘅閘咧，就入咗去咁樣。咁佢哋形容一路行一路行嘅時候咧，佢哋就見到裏邊嗰啲光係一路有閃啦， 嚇，同埋有紅色啊、藍色咁樣。 係啦，佢就形容話上邊咧就好似閃住紅色嘅光，下邊就閃住藍色嘅光，咁一路喺入邊喺個樹林當中喺度轉咁樣。咁於是乎佢哋就一路入去，咁其中咧就有一位嘅James 嗰、那個從即係、那個 Peniston 係啦 ，Peniston 嗰個啦。就一路行入去嘅時候咧，佢就好大膽，因為佢越行越入啦，同埋其他人喺後面跟住啦。咁佢就目擊到一個咧，即係光，即係所謂嘅白光體之外咧，其實個光體嘅實體咧係一個所謂嘅金屬型嘅一個嘢嚟嘅，即係佢哋目擊喺上面啦，天上面啦。咁嗰個金屬型嘅咧，大概係似一個三角形金屬嘅一個飛行物體啦。咁就喺、那個、 就冇駕駛艙噶嘛。 佢哋。 呢一个版本讲咧就冇驾驶舱嘅，净系见到一个咁嘅嘢喺度飞紧，咁啊喷紧上边红光，下边蓝光，咁就仲系喺个树林当中咧就停咗落去其中一个地方咁而当时呢个 Peniston 呢个嘅 上教啦， 呢个唔系上教，呢个系一个场景嚟嘅，系啦。咁就好大胆咯，即系以报告嚟讲，即系以就算当时就算佢出嚟，其实佢自己呢件事之后咧，亦都去接受过当地嘅军官嘅访，即系佢质问啦，同埋当地嘅传媒去问啦。佢当时其实行到去见到清清楚楚一个三个人嘅， 但系第一次见到系佢自己一个行入去嘅。 佢后面有佢哋嘅其他嘅、 即系其实唔止一个目击者噶， 冇错冇错，几个目击者嘅。 咁佢有啲人就质疑佢话，佢话啲军人讲嘢系坚定流啊，即系冇有乜可能啊？喂，值得质疑、啊。咁但系其实我觉得，喂，佢哋系军人 系啦，冇错， 军佬嚟噶嘛，系咪先？即系好认真噶嘛， 冇错。 同埋你行去见到啲咁嘅嘢，你仲玩？ 同埋你谂下，如果佢讲俾人听佢咁样咧，系当时八十年代嚟讲，你都会有个冒个好大个风险，啲人会觉得佢系傻噶嘛， 系啊，啲病房病咗啦，你一定系 冇错。咁但系呢一个人咧，就竟然大胆到行到去嗰个飞碟嘅面前咧，仲用手去掂掂一掂嘅。 哇，佢唔会考虑嗰啲辐射啊， 系啦， 即系有外来嗰啲，成日讲啊，哇，好多辐射。 系啊，我就系觉得呢啲辐射最恐怖。 即系嗰啲辐射标一定系超晒标。 系啊，系咯。咁佢竟然去摸，咁佢仲话感觉到系热热地嘅。 系咪呢一下佢会俾人质疑咧？就系、是。佢 我谂摸佢系咯，我又觉得唔系，即系如果可能佢个心目中就系、是，可能佢觉得自己一生人第一次见到 UFO 啦，可能可能个动机系行埋去都想即刻摸下佢。 如果你见到你摸唔摸咧？我谂你拥抱啊嘛，你大潮咁瞓喺上面啊， 我就会 你载我走啦， 烧着， 我要撇啦咁啊， 唔会，嗰啲阿 moon 先会做嘅啫。咁咧就佢仲形容到嗰个飞碟上面有啲少少嘅文字，佢系睇唔到嘅，即系睇唔明嘅，即系觉得好似一啲古怪文字咁样嘅。咁之后咧呢架嘢就突然间开始喐动啦，佢形容就开始飞翻上去。但系啊，仲要讲翻清楚嗰时，佢哋形容佢哋停喺嗰个地方嘅时候咧，佢哋感觉上嗰个嘢唔系 land 嘅，即系唔系。降落噶，佢好似系悬浮咗少少喺空中，但系好似有少少喺空中，有啲隐形又好，有啲系好睇唔到个脚又好，伸出嚟撑住喺地下，反而系佢哋形容系咁。 但系冇声嘅咧，成 佢形容就系冇声咯，即系佢哋成班人睇到嘅人都冇声。后来呢个就飞，即系慢慢升空就飞走咗，好快咁消失咗啦。咁而呢几个场景，当然啦，你目击到一件咁嘅事，咁即刻要离开，即刻要话翻俾上司听啦。咁佢嘅上司就系其中 Charles Hall Charles Hall 嘅上教啦。咁其实当时嘅 Charles 都话嘅，佢自己开头听到咧都觉得，咦， 你一定系癫嘅， 咁啊唔会咁话佢噶，唔系话佢下属嘅，咁始终觉得，喂，系咪啊咁夸张？你讲到又目击光体，又见到有 UFO 降落咁样，咁我又将成件事就记录在案先。咁点知咧，去到后来嘅第二日啦，即系讲紧系27号啦。嗱，当中其实啲日期咧可能有少少走动噶，因为有啲嘅版本形容系可能系28号，但呢啲唔重要。 嗰啲凌晨與十點前嗰啲啦，咁即系27号晚啦。 系啦系啦，咁佢就原本咧就系佢冇问题嘅，即系觉得听完个下属讲呢啲嘢，都觉得唔会咁样嘅咁样。但系第二日佢仲接到一个 report， 都系话喂唔系，我哋好似喺出边都系见到类似咁嘅物体。咁但系要讲翻佢当晚见到物体之前，其实佢好，佢就去到现场咧，就系睇到佢下属形容嗰个位置有冇问题。咁我哋睇到当时系真系有个印嘅。即系有个， 即系话嗰三嗰啲有啲叫啲脚撑住， 冇错啦，系啦，嗰啲人嗰啲 mark， 咁佢话甚至嗰啲 mark 咧系深入到去一尺半嘅泥下边嘅， 好深， 好深啊，真系好深，系啦，咁佢系影晒相嘅，当时影晒相，同埋咧系用嗰啲所谓嘅，你讲得啱啦，嗰啲叫辐射探测器啦， 就系呢啲相啦，系嘛，系， 你唔好咁， 撑得好深下喎， 系嗱，咁啊影嗰啲嗰啲咩？嗰啲叫做 嗰啲叫咩？ 嗰啲叫镭射，唔系辐射探测器。 嗰啲叫镭射探测器， 辐射探测器系啦。咁啊，即系系 check 嗰啲辐射， 冇错。 radiation 发现嘅真系比正常嘅辐射量系大10倍嘅。咁佢就觉得，咦，都奇怪，因为如果你当一个普通一个普通军机又好咩都好，就算俾佢降落咗个地方，佢系唔会辐射量大10倍，比正常大10倍嘅。咁佢就已经记录在案。咁到当晚啦，咁佢哋竟然再发现有啲不明嘅物体出现咗。咁啊，今次Charles 上教咧就话唔得啦，今次我亲自要去睇。咁佢亦都叫咗几个即系所谓嘅下属一齐去。咁去到嘅时候，去翻同一个位嘅时候咧，佢就当时咧系话未行到入森林， 但系咧就见到已经咧喺个天空咧有一个光体喺度飞紧啦。咁我飞紧咧，佢话佢当时其实佢都愕咗一愕嘅。佢话点？咦，真系有个光体喺度飞紧，而佢望紧嗰个光体飞紧嘅时候咧，系一下子就分开咗五六嚿嘅一个光头。光体，即系一个光体分开咗五六嚿个光体，就以唔同嘅方向飞走咗。 呢个真系好 ID 科喎，呢个一嚿分开， 系啊系啊，但系就好快。咁当时佢就已经望住吓，点解会咁嘅咧？即系一个光体分开咗咁多光体，佢仲未嚟得切去再谂究竟呢件事系咩事嘅时候咧，佢已经喺另一个方向嘅空中咧，见到另外一啲嘅飞行嘅光体出现咗啦，系唔同嘅，即系佢形容为， 即系呢啲唔再系三角形冇驾驶舱。 佢冇形容到呢啲系有咩形态啦，但系咧当时佢话见到有几个飞紧落嚟嘅时候咧，其中一样嘢就系令到佢都觉得系莫名其妙嘅，就系、是、一啲嘅其中嗰啲飞行嘅体咧，飞得好近佢哋嘅位置嘅时候咧，就射咗一个所谓嘅光柱。射喺向下射落个地下嘅，咁、因为佢呢个太清楚，因为当时咧， 因为光柱系近佢哋嘅， 近佢哋嘅， 直系即系脚前嗰啲， 系啦， 直喺上边嘅咯， 系啦。咁而其实原来光体咧，唔系净系射咗一柱咯，即系话佢系有几个唔同嘅物体射咗唔同嘅光柱，其中一个当然好近佢啦。 咁你话烧着啲嘢，嗰啲即系光柱嗰啲光有冇烧住？ 佢地下咧就冇形容到烧着定冇，即系有冇问题啦。但系咧，佢喺 系 laser 即系嗰啲， 佢系边咯，佢话系边 of light 咯，佢话。咁但系去到后来咧。佢就喺即系啲树嘅上边，反而系见到呢棵树系烧着咗嘅，即系上边嘅，或者树干系烧窿咗嘅。 咁但系当时咧，呢、這个 Charles Holt 咧，咁佢就去到呢一个地方嘅时候咧，咁我睇嗰啲资料啊嘛，咁佢就应该系带住一个录音机， 冇错冇错， 佢带咗录音机。咁我哋今晚咧亦都预备咗呢一段 真实版嘅 吓，直情系英国国防部嘅 original 嘅录音片段俾你听噶。咁啊，虽然沙啲，嗱阵间咧就播俾你， 你就会听阿 Charles 讲嘢噶 啦。咁啊，千祈唔好行开。 Words are flowing out like endless rain into a paper cup. They slither wildly as they slip away across the universe. Pools of sorrow, waves of joy are drifting through my opened mind.Possessing and caressing me, Jackaroo Day.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world.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world.Wind inside a letterbox, they tumble blindly as they make their way across the universe. Jackaroo Day, oh,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world. Nothing's gonna change. 至于 Beatles 嘅作品，咁叫做 Across the Universe。系啦，你有冇谂过系假嘅咧？其实 系啦。 咁我真系多谢云海啊，咁啊借咗呢个月球登陆月球嘅呢一个 cover up 事件嘅 DVD 俾我。 呢、這个就系、是、 多谢你，因为我等咗起码成三个月有冇啊？ 有咩？ 你一次又一次咁唔记得吓、 啊，真系唔记得。 终于攞到啦，多谢。咁啊，头先咧我哋讲到咧就系呢一个英国喺呢一个Randlesham Forest 冇错冇错， 一个空军基地嘅一个 UFO 目击个案啦。咁其实咧，当时咧就呢个 Charles Holt 即系个英军嘅上校咧， 系啦系啦， 就同埋呢一个美军嘅一个巡兵咧、就一齐即系分别喺两晚咧就目击到有啲不明嘅光体，亦都后即系之后嗰晚亦都见到一只飞碟系分开几只嗰啲。 系冇错。 咁啊，当时咧 Charles Holt 咧就攞住一架嗰啲 old school 嗰啲即系大录音带嗰啲，即系最 巨型嗰只， 最正嗰啲。 佢一路行就一路录嘅。 系啦，咁啊，因为佢系呢个录音带咧，所以 quality 方面咧都比较蒙啊，咁大家听嘅时候咧要即系、就是、要少少咧 耐心 睇过嗰啲掩饰盲嗰啲，你要少少褪后听， 褪后睇， 褪后睇。呢个大家要褪后少少，即系扭大啲嘅心机，褪后少少嚟分散个注意力嚟听，先可以听到佢讲嗰啲英文。 同埋呢个系原装正版， 呢个系 original 嗰个嚟嘅，真系 Charles 嗰把声嚟。 系啦 ，OK， 咁嚟大家一齐听听啦吓，唔该你。 英国国防部官方录音片段，时间。1980年12月28日晚上，人物英军上校 Charles Holt 查理斯克特，地点 RAF Woodbridge 500前皇家空军基地。 Sir, I think you should listen to this. 查理斯克特话佢哋而家系正面望住呢一件有200至300码远嘅不明来历物体。呢件不明来历嘅物体形状就好似一只向你眨眼嘅眼，闪烁嘅光极强，绝对有烧伤眼睛嘅可能。而家佢眼前睇到嘅物体绝对古怪，极之不寻常。 Suddenly the object came toward us at high speed. It moved directly toward us. I can't estimate the speed, but it moved very rapidly. It stopped and sent down a pencil-like beam at our feet. And just as fast as the beam appeared, it just clicked off and disappeared. 之后他接受访问时说，这件不明飞行物体突然高速地飞向他们那边，再停低，然后再在他们脚前发射了一条光柱，闪一闪，跟着即刻消失。 Disappear. I still have questions as to what happened. I really don't know what it was. I do know it was something strange, something that was controlled by some type of intelligence, and that's about all I really know. 查理斯话到现时为止，佢仍然唔敢肯定当日见到嘅系乜嘢。不过佢清楚知道，驾驶呢一只不明飞行物体嘅，一定系有智慧嘅生物。 Enya 佢系系嘛？ 系啊， 系嘛？ 梗系 系 Enya， 系啦，歌名咧就叫做 唔记得咗啦。 Anywhere is 系 What is this thing? 前美国总统 Ronald Reagan 朗诺里根曾经在联合国公开讲过啊。 I occasionally think how quickly our differences worldwide would vanish if we were facing an alien threat from outside this world. 当我们要面对来自外太空的侵略时，我们将不会再有种族之分。 不明来历 ，Papa J Special。 This is something you do not talk about. 系啊，头先嗰个阿 Charles Ho 嘅呢一个录音咧，就即系确系即系难听噶。咁我亦都即系个翻译亦都比较度咗啲，咁啊唔紧要啦，你听得明就算啦，系咪？咁如果你听得唔明嘅话咧，咁啊即系黐晒更新成日都有个网咧，可以俾你即系再听再听再听再听，你次有一次你会听到。 嗯， 同埋我都听咗好多次， 系 先至可以翻译到。 咁惨，唔系其实咧呢个饼带啦，就都已经系因为嗰次佢录咗啦，即系现场录完之后咧，其实呢饼带都系交咗俾英国国防部噶啦。 即系佢就咁将嗰饼 cassette 带就俾咗佢咁啊？ 唔单止，亦都系其实英国国防部呢件事之后咧，其实嗱，我要讲清楚就系当日其实真真正正望到呢啲 UFO 事件嘅，除咗廿六号、廿七号呢一扎嘅官员之外咧。其实喺邻近，即系你讲紧，因为嗰阵时候两个空军基地， 即系有啲目击嘅居民 啊。唔系，其实系目击嗰啲巡警同埋军人同埋其他官员咧，其实系都系有嘅。 嗯嗯。 只不过系因为佢哋呢两个 case 啦吓，最大件事就系因为佢第一个系自己亲眼见到目击到个 UFO 降落咗啦，电到啦。第二就系 Charles 事情入咗去。見到啲光體都錄曬音啦，所以呢兩個個案就成為咗所謂係最大嘅一個 case。而其實喺周邊好多嗰啲守夜間嗰啲嘅軍人咧，同埋啲守夜間嘅高官咧，都見到嘅。 咁佢形容嗰啲即係呢件事個出入有冇即係好大 嘅？就係全部嘅形容出入咧，其實就唔大，反而只不過係凌晨時分嗰啲計算方式有問題，即係可能有啲人凌晨一點，有時即係可能廿七號嘅凌晨、廿八號嘅日頭咁嗰啲問題啫。咁呢件事咧，其實一路就是英國國防部一不斷咧就去 follow up 緊嘅，即係一路去問翻啲人嘅情況啦。甚至 Charles 本身亦都係，所以頭先你最初講嗰陣時咧，雖然阿 Charles 佢哋就話即美國嘅自己軍方就話呢啲嘢係佢哋 in charge 啦。 嗯， 其實就唔係嘅，即係其實都係英軍嗰邊 in charge 嘅，因為佢係佢哋嘅地方。 但係睇下餅帶係即係英國佬做咗，係美國人做啫，係嘛？即係美國人做啲帶啊，可能話我哋 in charge 咁。哦，可能係啦。咁但係英國嗰邊咧就。問過阿 Charles 攞咗一個所謂嘅證據，叫佢自己寫翻成個 report 等等嘅嘢。咁之後咧，喺咁多年來咧，佢哋有自己進行一自我調查啦，有啲佢自己內部嘅報告啦，全部喺國防部噶講緊。 嗯。 咁喺咁多年嚟咧，由1980年去到2002年咧，咁有好多嘅檔案係應該關於呢個 case 咁樣。咁但係一路呢其實都係喺檔案就屬於呢個英國國防部裏面。 係咪即係你話頭先見到嗰啲軍人啊同埋其他嗰啲唔關事啲軍人都見到啲佢哋每一個都即 係佢唔係每一個報告。但係呢佢哋裏面有啲係交流緊嗰啲報告。咁但係呢去到呢你知道即係宣傳片都會講到啦，就係已經喺上年就公開咗呢啲檔案啦。咁呢個問題就係呢其實成件事就係喺美國方面同埋英國方面呢其實已經係一個相差太遠嘅地方。因為呢英國呢佢只係用咗将呢件事收咗作去自己嘅档案里面嘅22年， 嗯， 就已经肯因为有啲人嘅查询同埋肯。 因为佢有个法例嘛，即系佢系咪嗰啲咩？ 嗰 个 就 系 啦，但系嗰个系英国嘅法例嚟嘅啫， 系咯， 唔系 ，sorry， 嗰个美国法例嚟嘅啫。美国法例就50年后一定要公开啫。 美国嗱，英国系唔知三年啫嘛，系嘛？ 英国其实冇一个咁嘅法例嘅， 冇嘅， 冇嘅，冇嘅，只不过系嗰啲嘅组织同埋嗰啲人去 ask for 佢哋公开呢啲秘密，竟然英国国防部系。觉得 OK 肯我公开吓，咁咧其实原本呢样嘢我唔系好想喺呢度做嘅，但系咧 咩唔系好想去做？你就系而家开紧麦嘅，你全部都系想做嘅， 所以我而家都要做嘅。第一 做咩？ 我想 make a surprise 俾阿 Jason 嘅。 咁咁贱噶？ 系啊，其实咧 做咩？ 英国国防部嗰扎档案咧，其实全部喺晒我手。 嗰啲相喺度啦， 冇相， 冇相全。 你唔好咁啦，嗱。但系咧，佢呢度 哇系，真系你真系攞咗嚟 攞晒啊！嗱， 头先我嗰啲系假嘅，都呃唔到你。 咁如果你计到咧，就系由1980年至到而家咧，成个档案里边咧就有 你喺边度攞嘅呢度？你喺边度？ 你真系问我，我唔知啊。 有啲人开始怀疑你系帮第啲政府做嘢。 系咩？有啲咁嘅事？嗱，有175页嘅。 你点可以攞呢个175页嘅报告翻嚟？ 嗱，总之有一个175页嘅英国国防部嘅报告啦。 呢个净系成，但系英国国防部嗰个报告嚟嘅。 系啊，系真。 你帮我影印本。 但你都可以攞到喎，你真 係。咁呢個第一張俾阿 Jason 睇呢個咧，就係當時 Charles 咧，就係成個佢自己當日見到嘅所有嘅經歷之後簽埋名。咁咧就係呢份咧，就係1981年1月13日咧，阿 Charles 寫曬佢當時見到嘅咩，俾咗英國國防部嘅。咁而我睇曬成份英國國防部嗰個檔案咧，我覺得有一樣嘢真係非常之可取，我要讚英國國防部嘅，就係咩咧？就係佢裏邊咧就唔似美國啦。你知美國公開任何嘢咧，就用啲黑色嘅 side pan 咧就會查曬所有嘢。 係啊，佢完全。我都有查啲， 唔係佢咧就點咧？ 你查 嘅 咋？ 唔係，佢就係主要係查咗啲人哋寫嘢俾佢啲地址同埋人哋嘅名，佢唔想公開。佢而家所有嘢佢都唔查。 咦？佢畫咗一張嘢㗎嘛？ 唔係嗰個咧，係人哋畫俾佢咧，笑佢哋笑佢哋嗰啲外星人現 場。咁但係其實咁嗰個係光體，因為係一個三角形嘅飛碟 其實咧，佢哋而家咧就形容咧係。原則上有見到好多嘅人見到咧，都係一啲即係金屬嘅飛行物體嘅物體嚟嘅。而呢件事咧，其實喺個報告裏面咧，喺當時有啲調查裏面咧，其實吸引咗好多嘅甚至當地嘅議員啊，即係講緊一啲嘅英國國會議員咧，都要去問翻國防部，喂，其實發生乜事？咁而嗰啲議員問，啲議員都犀利嘅，佢手上面攞咗一啲嘅資料咧，即係係我哋都未聽過嘅，例如 for example 係咩咧？佢寫到信去問到國防部，例如佢會問到咧，就話。佢哋啲議員咧手頭上得到嘅資料就係由呢、這個80年、81年、82年、83年，就算呢啲日子裏面咧，佢哋都已經知道咧係有好多嘅目擊個案，甚至咧佢哋有個聽證會咧， 即係由80年開始佢第一次見到呢一隻。咁嘅，即係佢一路每一年都有。 佢又唔係每一年都有，但 係同一種嘢。 佢就話係一啲目擊個案啦。但係個問題係咁嘅，佢話咧，啲議員手上面嘅檔案係80年咧係有350宗嘅目擊個案。 嗱、即係差唔多一日一宗啦。呢個真係值得令大家諗下，我哋究竟係唔係即係呢個宇宙裏面唯一嘅生物？ 冇錯。咁佢81年咧有600宗目擊個案，喺82年就跌咗咯，但82年有250宗。喺83年咧， 即系唔兴啦嘛，地球。 但系83年都有390宗。咁而当时咧，国防部回佢就话：，你原则上你哋所有嘅统计资料咧系正确嘅。 哇！佢咁大胆，佢直话俾你听 系正确。但系咧， 即系呢个系英国国防部， 系啊，英国国防部系啊。而英国国防部仲有好笑到点咧？佢有啲嘅档案咧，例如去到点咧，有啲人问佢：，呢件事美国。有权威嘅，即系应该话由美国有权利去研究呢件事嘅人，有冇参与呢份研究报告咧？ 有冇偷啊？呢份即系佢可能 类似啦。英国国防话冇，呢啲全部我哋做嘅 report。 吓， 咁之后咧就话啦，当呢个上教 Charles 佢话佢见到呢、這个即系情况出现嘅时候，有冇任何人俾压力佢叫佢收声咧？ 吓，有冇咧？ 佢话冇， 英国系 政府冇。 喂，咁但系即系嗱，当嗰个 Air Force Base 嗰度咧系有英军同美军， 冇错。 咁即系美军都会 file report 噶嘛，佢哋都会写，都要写报告。 冇错，冇错。 咁佢哋个报告系俾英国嘅国防部，因为美国国防部。 冇错啦，其实里边都有讲得好清楚嘅。原来咧，所有咧，就算当时美军 in charge 嘅军，即系空军基地咧，所有呢啲所有嘅事咧，都要系归英国国防部， 即系离唔开佢嘅国土。 系啦，冇错。所以就算美国政府讲到佢哋点 in charge， 因为如果佢可以俾翻美國咧，咁你即刻睇到啦嘛，你可以即刻申請去美國即係國防部睇下佢哋會唔會 disclose 有呢樣嘢，係咯，但係冇辦法啦， 可能佢哋又查咗嗰啲黑筆又 係啦。咁但係佢好嘅地方係點咧？因為佢成個英國政府咧，嗱，但我咁樣講啊嚇，雖然呢170多頁嘅英國國防我睇曬啦，睇曬，但係佢有好多重複嘅嘢嘅，咁嘅英國政府嘅呢件事嘅 UFO 檔案咧，其實一定唔會係淨係英國政府裏面唯一呢件事嘅檔案。 咁即係呢件事冇可能係假嘅。 係冇可能假，因為點解咧？ 假 嘅。因為呢個咧只係英國。 呢件事係唔係講笑嚟嘅？唔係呃你喎，而家係真係堅嘅喎。 因為呢個咧就係唔牽涉到呢個叫做英國。軍情處啊，因為咧，而家呢一部開放出嚟嘅檔案咧，全部只係講緊係隸屬於英國國防部，因為英國軍情處裏面仲有另外檔案，佢哋係冇公開到嘅。 咁英軍即係英國國防部有冇出嚟話，即係我哋而家 confirm 我哋英國國民，即係我哋係真係有 UFO 檔案係。We're not alone。 其實咧，如果以國防部去答咧，其實裏面有一份咧好笑嘅，就係、是、對答咧，佢哋應該係國會裏面一啲嘅質詢嚟嘅。有啲國會議員去質詢佢哋嘅時候咧，咁咧當時咧一個國防部嗰邊啲人去答佢咧，都答得幾好。佢話咧，就算係嗰幾年啊，佢講緊由70年代中期去到80年代初啦，其實喺英國國防部裏面咧。 已經有2500多宗嘅目擊個案同埋 research 讀個案。咁當時啲議員就問：咁你哋認為會唔會呢個係一啲嘅嚟自外星嘅文明，或者係影響對我哋嘅咧？英國國防部係好直接答：乜嘢都有可能，有可能是嚟自他哋嘅，不過問題是我哋而家唔可能去 confirm 話俾聽有咁樣。 但係喺英國即係國防部或者英國政府裏面啲檔案咧，佢係冇即係話有 UFO 就 confirm 啦。而家成沓 係冇錯，啲嘢喺度啦。冇錯。 咁佢冇有一個檔案一個報告話係我哋見到 alien body。 你真係完全冇睇過份檔案，你都可以知道我想將會講啲咩。係 咩？ 唉、哎，你真係叻嘅，我真係話真係，你完全有曬 sense。咁我而家咧就插翻一張嘢咧，就係、是、咧。嗱，我認為嚇，成份報告裏面咧，我覺得爭議性最大，同埋呢個咧就係講到咧，即係應該10點鐘會詳細再講啦。一個咧最令到嘅，唔係而家講，而家講啊，而家我要插翻啲嘢講翻出嚟，就係嗰單嘢點解我要去嗰份檔案裏面點解咁緊要咧？就係、是，咦，擺在邊咧？ 原来冇带系嘛？ 咦，原来冇带唔会嘅， 呢个唔系噶系嘛？咁我谂一谂你扮嘅， 呢个系呢答都系。 不过你真系喺边度攞？你答我答呢个问题先。头先你冇答到喎， 系咩？ 喺边度攞啊？你真系 我有 扮傻喎，佢喺度喺边度攞啫？你 我要答嘅咩？ 喺边度攞啫？你泄露少少 嘅，唔使答嘅呢啲嘢。 你喺边度？日本方面咧，又系边个国家咧？ 吓、啊，有啲 边个国家塌？ 唔系，不如咁样，间我先插翻俾你睇啦。咁我哋讲翻里边其中一份咧，其实点解我睇完咧，我系直情我个下巴跌咗落嚟咧？嗰份報告咧就係、是、用國家安全、國家國防部、英國國防部嗰個 logo 嗰啲紙去印打嘅 official 嘅。OK， 雖然佢裏面有啲人開始討論緊，佢啲高官討論緊呢張嘢係咪唔係 official 嚇、咁但係咧我覺得幾肯定係 official。第一，佢哋嘅張紙係用正常嘅英國國防部嘅紙去寫啦。裏面咧佢有啲敏感嘅地方佢都有查嘅。OK， 即係如果嗰個係假，佢唔需要查嘅。咁佢裏面講到啲乜嘢呢？佢就話啦，其實呢件事呢就係講緊個小道消息啦。26號同27號出現咗一件咁嘅事呢，其實喺民間方面呢，其實呢仲有同樣地點、同樣位置。喺29同埋30號呢，其實都出現咗類似嘅物體嘅事件嘅。亦都係同樣嘅位置嘅。而當時唔同嘅地方呢，就係頭先你講嗰樣嘢啦，就係、是、出現咗一啲外星人嘅問題啦。而嗰个外星人嘅出现呢，其实当时呢係有军官见到嘅。佢有两个情况见过 ,ok, 即係讲緊係嗰两。 係见到佢係直情係嗰啲走嚟走去嗰啲，因为係即係直情係定炮企喺嗰啲。 ok, 就係咁啦。嗰、那个情况呢就係嗰两个空军基地呢有分别有唔同嘅高官啦。咁当时呢就见到其中一次29号嗰次呢係拎咗落去嗰个树林嘅时候呢，其实有高官系亦都系去到嗰个飞碟嘅附近啦，就望到佢哋认为咧，嗰、那个望嗰个感觉咧，就系似系有少少透明嗰个感觉嘅，即系唔系好金属嘅。佢觉得望落去个金属感好透明嘅。咁望到入边咧，佢哋觉得里边系有个好似飞机舱咁嘅嘢嘅。而嗰个飞机舱里边咧系坐咗一啲人，即系讲紧嗰啲人， 啲人仔， 人嘅物体啦，总之一啲生物啦吓。咁呢个其中一个嘅高官嘅目击嗰个版本嚟嘅，即系佢哋直情觉得，咦？点解会有个咁嘅人出现咗嘅咧？咁样。咁第二样嘢咧，就系、是、咧，去到另外一个高官，就系、是、应该由嗰、那个Ben Water 嗰边啦，一路行到去嗰个位置啦。其实开头佢哋咧就未见到个 UFO， 亦都未见到外星人嘅所谓啦。咁你只係见到一啲呢远睇好似一啲好矮嘅人仔，但佢个形容係三尺多啲， 咁多人都係形容係呢啲， 係呀係呢啲， 即我唔相信冇啦，但我未见过啦，我唔相信冇啦，真係。 咁而得意嘅地方係呢，佢一路行落去嘅时候呢，佢见到嗰个形态呢，那个人仔呢，所谓 係咪个头大个脑好多， 佢形容个头都係佢冇形，其实我都冇形容个头喎，佢形容个眼喎，佢话呢，佢觉得开头望落去係似只猫个眼㗎，係只猫个眼。 绿色，你照啲光埋佢绿色反射嗰啲 同埋即係斜斜地咁样，猫形嘅眼咁样啦。咁而佢身上面着嘅好似一件呢，即係所谓嘅一个金属型，佢形容系 silver 啦，而金属银色嘅一套嘅成件 套装 系啦，套装都啱嘅，成件过咁啊着晒落去嘅，咁样一个型，咁 即系李小龙啲格打衣嗰啲咁样， 类似， 但系银色嘅， 银色嘅系啦，银色李小龙三尺嘅啫，只系，咁但系呢一之后佢哋形容嗰样嘢咧，就真系奇怪啦，就系点解咧？佢话咧。 佢哋通行近过去嘅时候，佢哋听到嗰啲所谓嘅外星人咧喺度讲紧嘢。 嗯， 而佢其中一个目击嘅人咧，听到佢哋讲紧嘢嗰啲声咧，佢哋其实当时都唔系好接受到嘅。佢话佢听落去咧有少少似美国人嘅英文音喺度讲紧嘢。 咁 in 啊， 系啦， 咁即系学埋呢啲。直情嚟之前学埋你嗰啲语言噶咯， 但系佢系美国音嘅，直情佢讲美国音，但系佢听唔系好清楚佢嗰阵讲啲乜嘢音，即系咩内容， 即系 what's up 系啦 ，what's up 唔似啊，即系总之一啲美式英文嘅音咁样。咁而当时佢哋见到咁嘅情况咧，其实佢哋都觉得系震惊啦，同埋系有好近距离嘅接触啦。而有个小道消息开始讲翻出嚟嘅时候咧，就系呢一啲嘅高官咧，其中一位啦。就同呢啲外星人系有讲嘢，有沟通，而 但呢啲报告里面都有嘅。 嗱，个 point 系而家呢个系一个小道消息啦，即系呢个报告里面呢、這个国 防。头先你话揾唔到嗰一页，系咪就系讲呢样嘢？ 嗱，个揾唔到嗰一页咧，你慢慢讲埋先。去到吓唔紧要，仲有成个钟，你慢慢唔好逼我咁快讲。OK， 咁咧之后咧就一路去到嗰个小道消息，就话嗰个高官其实同嗰个外星人系有沟通过。佢、因为嗰个外星人仲可以讲到嗰啲英文美式英文咧，所以佢哋讲到嘢。咁之后咧就开始佢哋去讲啲乜嘢，但系佢就冇报告到出嚟啦吓。咁、就目击到嗰几个原则上系有三个咁类似嘅所谓嘅外星人嘅物体。 呢、会唔会夸得滞啊？讲英文 系啊，其实呢个都系一个、 都几夸 几夸噶。但系我又觉得，如果佢要作嘅，佢又唔使作到令我觉得浮夸嘅啫，系咪先？同埋当时如果 佢系讲一啲外星语言，咁我觉得会哇，即系 系。但系我又觉得，如果真系要作个咁嘅故事，咁佢无谓要作一个即系识听识讲， 咁其实都可以啊。如果佢哋嘅智慧咁高，佢哋成日都即系喺地球捉啲人上去咁，即系学埋个语言都唔出奇啊。 即系可能系识，或者佢已经翻译咗啦。 download 嘅啫嘛，生化电脑嚟噶嘛， 唔系或者可能佢有个语言机咧，唔知啊，呢啲系我哋唔 expect 到嘅，咁、就即系冇咗一个正统嘅报告，就出现喺呢个国家安全局，美英国国家安全部嘅档案，咁但系点解嗰个档案里边有一页嘅报告系关于呢件事咧？咁呢个真系离奇啦。咁、那个报告里边咧就牵涉到咧，佢一啲真系内部人先知嘅嘢，例如。原来呢 ,29-30号佢哋成件事小道消息发生咗之后呢喺个报告里面话呢佢哋呢係搵咗一个叫做 OSI 嘅组织呢一个部门呢就去到进行调查㗎。咁、OSI 呢原则上呢如果唔係一个政府内部机构嘅人呢佢係唔会知道有咁嘅部门嘅，咁、原来佢就系一个咧， 啲秘密组织嗰啲， 佢唔系，佢喺国防部里边一个组织，咁、就系一个策略情报科嘅、一班人嚟嘅，咁、原来咧佢哋就喺呢件所谓军官接触外星人事件之后咧，佢哋系去翻现场去搜集资料嘅，进行调查同埋去 即系掘下啲泥睇下有冇辐射啊咁咧， 呢方面系啦，同埋去揾翻当时嗰几个高级嘅目击证人。去问翻佢哋所做嘅嘢，而呢啲报告咧系要写翻俾边个咧？就原来唔系写翻俾 贝玲啊嘛， 唔系，咁就唔系要写翻俾英国国防部，而系咧系要写翻英国国防部里边有一个小嘅部门叫做 DS8 系啦，咁 DS8 咧佢都话啦，亦都系冇可能咧。在这个部门以外的人知道呢原来正正式式去 in charge 所有英国 UFO 事件的 就是这个部门 就是 DS8 而 DS8 呢甚至是现在形容到呢英国里面其中一个最神秘的情报科来的这个 DS8 竟然就是在这个报告里面 这个是不是就是专注 UFO 就唔系关于情报科，即系唔系 intelligence agent 都意思啊？ 佢系情报科里边只系搜集同埋去， 即系佢系譬如好似 CIA 里边有个 file 咁样，系啦系啦系啦，咁、就系 DS8 咁样。咁、而甚至佢哋嗰个档案里边自己讨论都话啦，佢话咦好奇怪，我哋内部咦好多人，就算我哋内部国防部嘅人都唔系好多人知道 DS8 系处理 UFO 嘅。 咁 DS8 个报告里边有啲咩咧？咁我哋喺呢一个10点钟新闻之后 翻嚟同你讲。 系啊，即系你有晒成日档案，唔该你顺便而家趁新闻揾埋嗰 抄翻嗰页出嚟， 好，唔该晒。